你好，我是李智慧。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海量数据处理系统 Doris 的立项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分两期内容来讨论阿里巴巴的一个海量数据处理系统的设计。这个系统的名字叫做 Doris， 它是阿里巴巴的一个内部产品。前面专栏曾经提到过，2010年前后是各种 NoSQL 系统爆发的一个时期，各种开源 NoSQL 在这个时期发布出来。当时阿里巴巴也开发了自己的 NoSQL 系统 Doris。 Doris 的设计目标是支持海量的 KV 结构的数据存储，访问速度和可靠性要高于当时的主流 NoSQL 数据库，系统要易于维护和伸缩。和当时的众多 NoSQL 系统相比， Doris 在架构设计上颇为独特，路由算法、时效转移、集群扩容也有自己的创新之处，并成功申请了3项技术专利。在我们开始讨论 Doris 项目之前，我想先跟你聊聊大公司是如何看待内部技术产品这件事。事实上，阿里巴巴内部的底层技术产品的研发决策思路也颇有值得借鉴之处，你可以吸收其中好的经验并应用到你的工作中去。我们知道，一家互联网公司主要靠自己的互联网产品盈利，比如阿里巴巴主要靠淘宝、天猫、阿里巴巴 B2B 网站等产品赚钱，而公司的工程师也主要是开发这些产品，但是这些产品通常都需要处理海量的用户请求和大规模的数据存储，所以在系统底层通常用到很多基础技术产品，比如分布式缓存、分布式消息队列、分布式服务框架、分布式数据库等等。这些基础技术产品可以选择开源技术产品，也可以选择自己开发。自己开发的优点是可以针对业务场景进行定制开发，同时培养自己工程师的技术实力，缺点是投入大，风险高。通常公司到了一定规模，都会开始逐渐自主研发一些基础技术产品，一方面提升自己的产品研发能力，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自身在业界的地位，吸引更优秀的人才，并提高竞争门槛，形成自己的竞争壁垒。但是公司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，主要的资源又投入到业务产品开发中去了，剩下的资源到底该投入到哪里呢？这需要形成公司内部一套竞争策略，以使优秀的项目能够得到资源。另一方面，对工程师而言，业务产品的开发技术难度相对较低，如果想要更快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，去开发基础技术产品能得到更高的提升和锻炼。所以优秀的工程师更愿意去开发有难度、有挑战的创新性基础技术产品，而不是去开发那些千篇一律的业务产品。这样，在工程师和公司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博弈。工程师想要开发基础技术产品，但是必须要得到公司管理层的支持。管理层资源有限，只愿意支持开发那些对业务有价值、技术有创新、风险比较低的基础技术产品。所以事情就变成了，工程师需要说服公司管理层，自己想要做的就是对业务有价值、技术有创新、风险比较低的基础技术产品，而管理层则要从这些竞争者中选出最优的项目。通过这种博弈，公司的资源会凝聚到最有价值的技术产品上，优秀的工程师也会被吸引到这些项目上，最后实现了公司价值和员工价值的统一和双赢。下面我们进入正题，我会拿出当时 Doris 开发立项时说服管理层用的 PPT， 向你解读各种技巧以及 Doris 的创新设计。你在学习这两期专栏时，可以试着想象一个场景，假设是在 Doris 项目的立项启动会上，今天你是老板，看看你最关注的一个项目是哪些技术指标，或者你是 Doris 项目的工程师，可以想想哪些指标是老板关注的，并且从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，这样把自己带入到一个角色中去，对于你更好的理解这个数据处理系统更有帮助。文稿中附有项目的 PPT， 听音频的同学可以结合文稿查看项目的相关信息。 PPT 开篇就是当前现状，当时阿里巴巴没有统一的大数据 NoSQL 解决方案，有的产品是自己在业务代码中实现数据分区逻辑，从而实现海量开源数据的存储访问。这样做的问题有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开发困难，程序员在开发时要知道自己存储的数据在哪台服务器上，另一个是运维困难，增加服务器的时候需要开发配合，故障的时候也很难排查问题。现状一定是有问题的，需要我们去解决。有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？有， 但是现成的解决方案也有问题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开发一套系统才能解决问题，这样后面想做的一切才能够顺理成章。当你想要做一个新东西，它必须能够解决当前的问题，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。如果当前没有问题呢？你相信我，这个世界不可能没有问题的，重要的是你能够发现问题。就像你做的东西将来也一定会遇到问题，因为现在的产品在将来一定会落伍，但那已经不再是你的问题了。技术只是手段，技术不落在正确的问题上一点用也没有，而落在错误的问题上甚至会搬起石头扎了自己的脚。而什么是正确的问题，你需要自己去思考和发现。说完了当前存在的问题，引出了我们必须要自己开发一个海量数据处理系统，之后就要说明这个产品的定位，也就是海量分布式开微存储引擎。这个引擎能够实现的业务价值，就是能够支持阿里巴巴未来主要产品的海量数据存储访问需求。这部分是整个 PPT 的灵魂。管理层如果对提出的问题不认可，又对产品要实现的价值不以为然，那基本上这个项目也就凉凉了。如果到这里没有问题，得到认可，那下一步就要趁热打铁，突出项目的创新和特点。产品的功能目标和非功能目标要清晰，要有亮点，和业界主流产品比要有竞争优势，要更贴合公司的业务场景。 Doris 的主要功能目标是提供开微存储，非功能目标是包括在运维上要实现集群异域管理，具有自我监控和自动化运维功能，不需要专业运维人员维护，要支持集群的线性伸缩平滑扩容，具有自动容错和故障转移的高可用性，高并发情况下要快速响应的高性能性，支持未来功能持续升级的可扩展性。技术指标也要亮眼，至少不能明显低于当前主流同类产品的指标。当时 Doris 根据阿里巴巴的内部使用需求场景，支持所有的 B2B 业务的开微存储，因此设计目标就是未来部署一个100到1万台服务器的集群规模，而并不支持无线伸缩。如果前面说过别的产品的缺陷，这里也要对应的说明自己强在哪里。设计指标的设定既不能低，如果比目前主流同类产品的指标还要差，自己在开发这样的产品就没有意义，也不能太高，如果设定太高过度承诺，让老板用户对你未来交付的产品抱有太高的期望，将来稍有不慎无法达到期望，不断对产品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，甚至大家对你的人品都会产生怀疑。做好对别人的期望管理，让大家对你既充满期望又不至于不切实际，不但对你的职业发展大有帮助，应用到生活中也会获益良多。到这里问题也说了，方向也有了，设计指标也定了，究竟能不能开发出满足设计目标的产品，后面的 PPT 要把核心价格和关键设计讲清楚，要证明自己有把握有能力做到。到底如何证明自己能够做到，且听下回分解。今天的思考提示，在你的工作环境中有哪些工作是更有技术挑战和难度的工作，现在是否有人在做呢？如果你想做，该如何说服你的上司支持你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，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好友，也欢迎你写下自己的思考或疑问，与我和其他